Podsafe 音乐特区第176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今个礼拜五对组合 ：Daydream on Autopilot、Soco Band、Christy W、Anne Fitzgerald、Sylvia Bennett 一齐尽在 Podsafe 音乐特区。咁今个礼拜由一个礼拜咁翻嚟嘅之后咧，就喂地狱十一月终于正式开锣啦。上个礼拜六日，个地狱赛程就系、是、兰桂坊节前后嘅影嘢啦，跟住中间夹一个盲盒行啦。咁就好在我礼拜一攞咗假，如果唔系会死咯。因为我谂我应该系整亲只脚，咁而家只细路哥，其中一只细路哥都仲系痛紧，而讲紧我系我录音时间系礼拜五朝早咯，咁你可以想象到系咩啦？即系搞成个礼拜都未好得翻晒，咁都几麻烦。亦都冇办法啦，即系唔认老都唔得。的确真系即系差咗，咁所以冇办法。但系 anyway， 即系今个礼拜就。继续啦，礼拜六、礼拜日系呢个跑马地 JCCAC 嘅 抽个试习，出去摆档啦。跟住再下个礼拜啊，帮我老师搞兴趣班啦。死得就嚟死。咁但系 anyway 死唔死都好，节目我照做嘅。咁所以咧都唔理咁多啦，继续。咁其实今个礼拜拣嘅歌咧，会系倾向翻多少少系我哋可以喺Music Alley 揾到，但係其實啲嗰隻 artist 冚唪唥都係喺 Aria Publicity 嗰度出現嘅。咁頭先 Daydream on Autopilot 當然係啦。咁之前我亦都曾經試過同佢攞隻 CD 翻嚟聽過。咁 Which in fact 幾有趣嘅，即係我幾鍾意佢呢個 service。咁個當然個 artist 本身係幾有啲歌都相當唔錯啦。咁但係個 service 我幾鍾意囉。咁所以其實而家一路用緊。咁不過呢排就播少咗佢嗰邊嘅artist 嘅歌咯，咁但系今个礼拜就全部都系啦，咁所以都唔使点担心。咁跟住会播嘅咧系 Soco Band 嘅In November Sunlight， 咁之前播过呢对 band 嘅歌，咁亦都再嚟一次啦。咁系一首 jazz 嘅instrumental 嚟嘅。Anyway， 大家慢慢听。 do now, boba time, no more. No more. 啱听过嘅 Christine W 嘅 Feel What You Want， 咁一首 Bossa Nova 风嘅 pop song 啊。因为实际上冇咗 improvisation， 你自然就唔系真嘅 jazz， 咁只能够讲佢个感觉好 bossa， 咁但系well OK 啊，我觉得一首都几 catchy 嘅歌，容易入脑，因为个 rhythm 几即系点啊，有规律化地不停咁入，咁所以都 OK 嘅，其实唔错。咁剧啦，播下一段歌之前，咁讲少少即系啲资讯啦。咁就系、是、我头先睇过，咁听日会喺呢、這个石硖尾赛马会嗰、那个JCCAC Center 嗰边去做一个即系摆档嘅 situation 啦。咁系呢个山寨市集秋季版啦。咁会系由下昼一点至夜晚七点，咁两日我都会摆噶啦。咁就到时嚟到咁咪唔知嘅咪喺 Twitter 揾我打个招呼咯。咁但如果识得我咁，应该认得我猫样噶啦，所以冇乜所谓。咁到时咪嚟睇下咯。咁应该有好多嘢睇噶，因为上次春季篇都听讲相当之多档口，亦都相当之多人嚟睇。咁有兴趣嘅唔怕逼嘅咪嚟咯。咁系啦。咁就另外提一提大家，就 Open Radio 嗰边个播出时间系唔同咗啦，而家系九点半至十点每个星期五嘅。咁我会出翻条 promo 俾翻 Open Radio 嗰边，咁但系 anyway 大家留意啦。咁跟住会播嘅 Anne Fitzgerald 嘅 Another Sad Love Song， 请大家欣赏。 stuff in life to cling. Someone happy 呢首真系 bossa 啦，即系好明显啲 bossa 嘅感觉就真系出晒嚟啦。咁原身呢个 version 应该咁讲咧，原唱系Jimmy Durante 唱过嘅。咁其实系一套叫做Do Re Mi 嘅 musical 嘅一首插曲嚟嘅。咁嗰套剧系六十年代啦，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嘅剧嚟啦。咁嗰、那個 version 就好 traditional， 好典型六十年代 feel。呢個 version 就好明顯係一個即係真係 spice up 咗，轉咗佢做 jazz 嘅玩法嘅一個version 啦。咁聽落去 lively 啲嘅，即係比較你會覺得即係聽落去會眼新眼細嗰只咁啊。即係OK 嘅，我覺得幾中意呢個 version。咁又係嗰句啦，make someone happy wherever it is。咁就今个礼拜节目就係咁多啦。咁今个礼拜嘅歌曲呢，咁就由呢个 Music Ellie 同埋 Ariel Publicity 提供啦。Music Ellie 嘅 website 係呢个 music.vivio.com， 而Ariel Publicity 就係 arielpublicity.net 嘅。咁我嘅 website 当然係 psmsl.com 啦，我嘅 email 係 psmsl@gmail.com， Twitter 係 twitter.com 斜到 psmsl， 微博係t.sina.com.cn 斜动呢个 PSMSL， Facebook 就是呢个 facebook.com 斜动 PSMSL 嘅。咁 anyway， 下星期睇下卖完嘢翻嚟之后再同大家讲啊，系咁先，拜拜。